锵锵三人行，徐老师，你瞧咱这马博士哈，越来越有型了， 对 啊， 潇洒， 哎， 讲个胡子啊， 广东话叫五洲楼 啊，我有那个弄出我父亲的威严了、啊。我家小孩越来越的长大了嘛， 啊， 开始要反叛年龄嘛，我要叫他怎么读书啦、啊，又竞争啊， 是多大了？已经女儿 十五岁了吗？以前该把他宠着，现在要开始放他出去去竞争了嘛，考试什么都要，所以我要威严要出来。 对他们说呀。就是男人要是生个女儿就立马就崩溃了，对吧？但是就 歇菜 了，就歇菜了，是吧？但是呢 歇菜啊，我听不懂了， 这我听张丽说的。 哎，对，歇菜这是个北方俗语了，就反正就说你崩溃了。 哦，男人有个漂亮女儿，歇菜、 就是啊。但是实际上啊，这接下来我觉得又有女儿啊，是特别操心的事儿。 嗯， 比儿子操心。 嗯， 那天我就听一个当妈妈的讲，我发现真的当妈妈的是相当自私的。 嗯， 他说：“你看，他说我儿子将来要是随便花，对吧？”我呢还挺放心，他说：“但是我要是有个女儿呢，那就是哎呦，这个心里啊太难受了。”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你们俩都是这个有女儿的人，咱现在就说说女儿，当然也包括男孩啊。最近就高考嘛，高考招生了，高考招生，这个大学生现在是些什么样的人？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他们面临一些什么问题？最近出了一些事儿。哎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个段子，然后我想请你们两位说说啊。咱们先看一下。现在这大学有些玩法，那我那时候就没见过了。你像那天我还看一新闻，一学校打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学生毕业，你知道现在兴起一个什么惯例啊，叫喊楼，你听说过吗？就是毕业了要离开学校了，然后呢这个一群同学相约着就跑到那个宿舍楼底下，男同学比如说跑到宿舍楼底下去喊女同学，大声喊，就叫喊楼。 喊什么呢？是骂、吵架是吧？ 喊。但是你像那天呢，就是 通常说我爱你。 哎，徐老师很了解。那天就是女生 毕业了几年了，不敢说嘛。 没错，那个班的女生结伙跑到男生宿舍楼底下去喊某某某，我爱你。但是那住的都是男的呀。比如说你喊的是化学系的、物理系的男生，不干了，那什么锅碗瓢盆什么的就砸下来了，砸来砸伤了。然后那个另一个系的男生起来混战。一团 很好玩的。其实我好奇啊，在大陆大学生开学之前，有没有那种类似的仪式来做呢？像香港有啊，在英国、美国都有，这是互相嘛，不同学院的互相喊，是互骂的，有点像古代的欧洲的战争之前要喊阵，中国也是嘛哈。香港的大学生都是这样互骂。那前几年有新闻嘛，要骂得很粗俗了，那学校就大惊小怪，要给学生记过。 捉弄得太厉害了，就是新生要被捉弄一番。 在大陆有没有？内地有没有这种？ 肯定没有那么次序化的。不过现在 内地就是个别的，他会出现那个像马加爵那种拿锤子就把你结果了， 那是两回事， 两回事。是，但是你要说普遍的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最近的这个关于招生，好多家长就议论。你像最近他们都在说一个事儿，说有个女孩子，刚才你看见叫什么蒋方舟啊，少女作家， 九零后 还是什么少年，我都作协都发展出少年作协了，说她是少年作协主席，9岁开始写书，什么十几岁都出了几本书了，然后就是清华大学招了她。招了他呢，就是说叫自主招生，据我所知叫自主招生，就是然后经过这个一些面试笔试之后，就决定给他加60分，高考加60分，要没60分，按照他考的这个成绩，他是到不了清华这个新闻和传播学院这个线的，但是加这60分他就够线了，所以这个引起很多争议。 加60分是说的好听，其实是降60分录取 啊，那不一样吗？ 感觉上不一样啊。加分好像是给他奖励，降分等于是 怎么来说哈、啊，饶他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下棋，我让你一个马，让你嫁来，你讲降分进来以后就有自卑感。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跟美国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，大部分啊，大部分他们那个统考的成绩做参考。中国是因为现在要是全部自主招生的话，我怕学术腐败更严重，因为你知道各个学校到时候求人就不得了了，尤其是上级的领导拖下来你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的统一招生还替学校里边挡掉了很多后门啊，挡掉了很多人情啊。以中国现在的国情，真的不能全部开放自主招生。你偶然的可以这样做。 可是那个路总要往前行嘛。我觉得往前行啊，就等于小孩学步啊。我们不能因为他怕跌倒，而叫我叫他不要开路嘛哈。我觉得像清华这个，我没有太仔细去看那个争议。到底争议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法规是准他自主招生的嘛？ 可以。 他不是说不准他自己来哈。法规上面准，他也是说真的是什么，我们不要因为他的那种头衔啊，什么青年卓谢主席什么，他的确是在写作方面好像有些成绩出来哈。我觉得这个也是骗不了人的，大家去买他的书嘛，大不了要去快100嘛，来看就知道哈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合情合理嘛。那争议在什么呢？大家觉得说不应该。 争议是这样，他一方面积极的人的来讲就是说，因为这个统考一潭死水，所以他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情，是刺激了这个统考的一潭死水。那反对的人当然说他这个里面有猫腻啊，而且不公平。比方说我考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，但是哎，他录取了我不录取，那很多人肯定有意见。你刚才讲的是试着走哈，你没人走就不行哈。但不单如果以走路来比方的话，现在的问题不是给小孩机会不机会，而是前面坑坑洼洼。你们是一个环境的关系，不是这些人的关系。我个人假如要我来参加意见的话，我会说像清华这样的学校，它历来就有破格招生的先例。 对， 钱钟书数学零分，15分吧，好像据说是，传说是零分，对不对？吴晗也是。 但是钱钟书当时英文考满分。哎，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如果破格招生的话，哈，还是要在分数上做文章，而不应该太多的考虑其他额外的东西。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就比方现在的高考，它是这样。语文外语数学是必考，那如果你考理科呢，你在什么化学什么生物物理里边选一门，你考文科你在历史地理还有什么东西里面选一门。换句话说，语文数学这个外语这三门是必考。那如果碰到一天才怎么办呢？你里边有一样很不好哈，我给你降分哈，那你至少另外两样或者其中至少有一样你得非常出色，这样才能证明这个是一个小时候是一个天才。比方说你数学很差，好， 可是 你的数学， 他自主不是说自主去收天才嘛？我不需要证明学生是天才我才破格收他嘛？我自主就是说我这个学校有我自己收生的标准， 对， 除了说统一以外，这个标准我这个清华大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注重人文教育，我特别要喜欢这种写作很有成绩出来的，所以我在这方面给他开了一个门，我不需要证明他在其他方面 我要天才，但是你还是要证明他在写作方面有天才，就像假如你说的话 啊， 那么另外物理系的人还是要招收我在物理方面有天才， 是啊， 就没有一个大学说我可能偏向某一个偏科。 打麻将有 劲，基本的原则是你这个自主招生，你学校里也有个大的委员会啊，你不能你一个副校长或者一个人说的算， 他这个清华呀， 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标准必须要通过考试来体现。你可以在这一门里边给他降分，但是你必须看到他在另一门是非常好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就是说，他现在考虑的是完全考试以外的因素。出书或者说某一个人参加什么比赛，有那个因素跟考试中间的关系是不对。 他有考得很差吗？前提是说 他没有少了60分，比人家少了60分， 也就是他这个清华 少了整整60分。 清华也解释了说，我们这种招生啊，自主招生是从2003年就开始了， 对， 那意思啊，我们也是按照程序办的。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有这个专家组呢，先给你来这个笔试，如果这个笔试那个达到一定标准，就通知你来面试。那么面试完了，据说呢，还让这个人呢，就让这个少女蒋方舟啊写了篇什么文章 800字啊，写了之后呢大概觉得写的不错，再结合各方面的，所以说我们决定就说，而且说加60分以前也有过这个先例，说是什么有个学生比如说拉小提琴拉的特别好，加60分，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不公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这个有门户网站还就这事儿做调查，说是50000多个网友参加调查，认为清华不拘一格录取人才体现名校风范的支持者呢，占总数的66%，认为降分录取对其他考生不公的占30.4%，这都有一定的比例。 嗯，海外的学校呢一直有这样的降分收生，再名牌的都有。 但是有人提出来，清华是什么性质？是国家的。 哎，对， 不是私人的， 不是私人的 啊，所以有人就拿这说事儿嘛，说那你是国家的大学， 这倒是。 那么国家你规定有个统一高考的标准，不是说不能招，不能给他加六十分，而是说你跟你的这个统一制度，国家统一制度，他上了就意味着挤掉了另一个本来可以上清华的人的名额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所以有些参加高考 世界的很多名牌大学呢，他额外招生，他你知道体育生、文艺生啊，打篮球打得好的就给你免分，不是免分了，都给你降分，让你录取。但是这些进来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说，其实在学校里说难听一点，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，不会像现在蒋方舟这样还大出风头，因为你是靠着这个专长进了这个学校，其实进学校以后就要发奋了。就有点说，因为我进来我的分数不够嘛，我是靠打球或者我唱歌或者什么，除非除了你自己唱歌还要不断的好以外，你成绩上也要跟上。 哎呀，现在 可在中国反而这个变成大出风头， 现在 都有大出风头。 当然，你的网站变成 大出风头，就不会有这种调查种种的争议了嘛。就一面那个歌颂他嘛。我觉得背后啊，我觉得我觉得每个人都受害者，主要是不信任那个制度。因为坦白讲，你说他成绩写了怎么样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嘛？大家一看就知道哈。现在是说这种调查也坦白讲一点意思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不晓得有多少个被调查的人真的去看过这个小女生写的东 东西， 可能看过以后觉得啊，真的，我觉得应该加200分，不止加60分哈。就可是大家在没看过的前提下就提出反对争议，我觉得是对整个制度不信任哈，包括加分的人跟他之间的关系。评审的过程有没有严谨等等等等哈，是整个制度的问题了。我觉得说这个制度的落实跟监控的问题，假如就制度本身啊，什么自主招生啊，因为写作给他加分降分呢、我觉得非常合理嘛，只要那个标准有法律有定出来。 不从法律上讲，他刚才讲了。你在美国，你哈佛可以降分的、你Berkeley 就不可以啊。 为什么？ 因为你公款，这是国家学校， 对， 公立学校。你私立的学校哈、他有，所以私立的学校现在黑人都有固定的比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恐怕人家说他政治不正确，所以他就留了比例，就是说我有40%给黑人，40%给女生，40%给少数的什么什么。反而公立学校不可以立这个比例，因为公立学校一立这个比例就违反了法律的公平竞争原则。所以呢，在公立学，在美国的公立学校，亚洲人特别多。中国人特别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以用这个比例来限制， 这个 是根据他的法律来的，所以现在人家提出来这个也有道理， 也有道理， 所以是个法规本身，然后才是一个执行。 然后你这实际是，我觉得中国人呢、他已经有点这种诚信危机了。对，就是说很多人的评论都是这样说，高考这个制度是很僵化、很腐朽、不能衡量人才 的问题。 他说，但是如果你要给一个学校搞自由裁量，说让这学校校领导或者说他们还是专家组还是什么，让他们来定，那我们更信不过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整个就是说，说你比如说，如果像美国那种社会，我假想哈，你比如说我进海关，他我就发现美国人很可笑，问我说你有犯罪记录吗？没有的，相信你没有，他就相信你没犯罪记录，对吧？你说一声， 因为他有枪吗？ 对，这意味着对这个社会基本的这个信任。但是咱们国家猫腻太多了， 是、 猫腻太特权太多了，所以说凡是交给人的。我就信不过。 你不知道这些名校，这些所谓的名校里边干部都有高级职称，怎么来的？这学校内部的腐化是、 所以不是清华的问题， 对， 这里边反映出一个社会猜忌心理的问题。 人家猜忌因为来自制度一直没有被， 我同意你刚才的想法，事情总要一步一步开始、 就算你比方说现在这个例子来了，那今后几年他大家都会看着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社会对这个事情就会有加强监督，总比一潭死水要好。这个 而且这个个案出来以后，假如真的背后没有什么黑幕的话，也光明正大给人家看，真的是这样，那信心这是一步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嘛。我觉得 看来就是说，对于这种自主招生，你 原则上我赞成的，但是我认为自主招生应该在不同学科的分数上调整，而不能太过依靠外面的另外别的成绩。就是说你在外面做一件事情，比方说你特别好，你在地震的时候帮人家喂奶，或者说你老帮人家捡东西，这些都是可歌可颂的事情，但是因此你也破格提升了，你也降分了，这个东西两者不大有关。 你知道最近还聊一事儿呢，说有一学生好像被新加坡的大学录取了，为什么录取？所以因为新加坡道德高， 剪皮夹 是吧，说学习不好，但是呢说他助人为乐，然后 雷锋生 你看这个中国网上很多事儿就这样，大家讨论的很热烈，最后又出来一个新闻说这是个假新闻，对，我们进行了一番假讨论，说原来人新加坡大学生没收过这么一个人，就是这问题。 我觉得降分其实有一个硬标准可以讲，就是说你假如在某些学科哈，你的分数低哈，你要是在别的学科里边，你比方讲的简单吧，你的英文差，你30分，但你语文100分，120分，或者你数学也120分，那我这个英文差照理说不过关的，那我们就应该，这是一个人才，这是个非常杰出的人。当初那个钱钟书他们就是这样嘛，他数学差，可是他英文语文都非常高的分数。 没有，假如你这样说，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学科考试嘛，你就坚持说哦，你这一科不行没关系，你一定要证明你在其他学科考试有超人的成就。 我的意思说， 我觉得我们根本是可以跳开这个学科考试来宏观来看一个人哈，然后包括他其他的成就。比方说我们争取一些奖学金啊，先不说入大学了，其实自主啊是有很多的层次的，有些是说大家都进了那个学校，然后争取一个奖学金，然后那时候呢就真的是考虑你有没有其他的成就，有没有参加什么义工社团等等，我觉得那个是完全容许的，不一定要一定要坚持说哎，你这个不行，那一科其他一科一定要考超满分，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跳开来看吧。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跳开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反正这么多年都在说不拘一格降人才，可是你也会发现呢，这个没有一个格，你简直无从做起啊。 格慢慢来嘛。 就是说你比如说啊，我自己就想，就说是这个前两年还出过一个事儿，好像一个叫胡坚的人，他是说你，他就自己写了本书为了上北大，最后还吵得很大。 愤青什么？愤青时代是吧？ 对对对，写了本书，开新闻发布会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说我出书了，对吧？我要凭着这个东西上北大，最后引起很大争议，好像北大还真的考虑要招他，但是最后大概是就没敢要他，但是呢，他被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给要了。 是吧？武汉大学也不错。 说起武汉大学啊，我就觉得真是，我也犯了他一点规。严格说，我就跟你讲这个标准。当年我要报新闻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武汉大学去了，老师到我们石家庄一中去挑，就跟我谈。那个时候分数还没下来，就说好，你就第一志愿呢，你就报我们。但是后来呢，一个体检出来了，当时招生中心在邯郸。鄙人的这个因为遗传的原因，我的这个变色能力啊，介于这个色盲和非色盲之间，他叫个色弱，知道吗？然后你看他这老师一说，啪就给我们家打电话说，我们本来准备要这个人，但是呢他是色弱，那我们这个新闻系啊可能会搞电视，我们不能要他，要是黑白电视怎么办呢？是吧？说不行，那怎么办？然后最后我就算犯点规啊，我就从石家庄坐火车到邯郸，他说我要再查你一次变色能力，我把那个色盲本啊生生给背过来，生生一叫色盲本都没有页码的，我只记每一个页左下角那几个色块的形状，我说这是个牛，这是个羊，他说你查错了，你变色能力正常吗？我就上了武汉大学，报 结果是记忆能力出色。你看现在做主持人，你的记忆能力就起作用了吧？ 对对对， 变色能力作用不那么大吗？ 不需要，我这电视都是黑白的嘛。 所以是地内省是地外补嘛。 对， 说实在话，要完美来讲啊，考试也不可能是完美的。考卷，我跟你讲，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，他要回去读圣约翰， 那个时候圣约翰， 嗯， 结果他考试他的语文不及格， 嗯， 第二年就写出了传奇的第一录像了， 嗯， 前一年语文考试不及格， 嗯， 所以这个世界很难说绝对的公平，只能这样说，考试是对大部分的人的，你真是天才的话，你就蔑视他吧。 嗯， 你出书，你自有别的路可以走的， 对， 啊，对不对？ 你像这个家辉不是爱讲李敖吗？ 嗯， 我就发现李敖奉行一种就是强者哲学，他叫这个， 嗯， 百尺竿头站脚，千层浪里翻身， 嗯， 他那意思就是考试算什么，你要真牛对吧，这点事儿根本就难不倒你，那是那意思， 对，你超出这个 成绩了。李敖当年就不断叫人家拒绝联考嘛， 啊， 根本要瞧不起这种教育制度， 他自己考， 不要跟他合作。 对， 可是他一考再考啊，因为他是考的最好嘛。 对，他觉得这小菜一碟，你那就你要是怕考试，说明你还是不够有真本事。 怀才不遇的人呢，其实就是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就是说我看不起这个，我战略上藐视他， 嗯， 可我战术上重视他，我考得好分我就站得住脚了。 嗯， 第二种是我所有都藐视他，我战略上藐视他，战术上无视他，我什么都不考，我就在那里啊，忧国忧民，我就走另外一条路。那你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得准备付出代价，你要准备跟很多社会规则作战到底。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，跟中国古代那个科举，你看好多大艺术家、大文学家，一辈子考到60多岁，他就是考。